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烟。聯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導政改終極戰。 政改終極戰啊！今集係 live 嘅，有我主持楊繼昌喺度啦。咁 仲有歐樂軒 嚇。sorry， 我未提你，因為咧 點解要唔提我啊？ 因為咧今集係我想講係有兩位嘉賓嘅。個嘉賓咧就是、 又係你又係自己定義主持同嘉賓嗰個。 係啦，個嘉賓就係咧一個香港嘅自民黨嘅代表，兩位係啦，一個係歐樂軒，一個係李子敬嘅。係，你哋講下你嘅聯合政綱係除咗醫療之外有冇啊？ 我理解又冇喎，我理解又冇喎。 即係我哋都見到 佢係呢個左翼廿一嘅成員嚟 嘅。係咯，同埋我同佢係南緣北切嘅喎。信報嗰啲訪問咧，一個左一個右咁嗰啲 嘅。咁呢啲都係因利益而結合，或者你睇下日本嘅自民黨都係咁樣㗎啦。香港嘅自由民主黨嘅結合指日可待啦，係咪啊？ 今日咧，我又睇到一條 banner 好好笑，就係我哋山頂嘅區議員咧，阿陳浩廉咧，就最近咧喺度反對緊呢個盧吉道。咁咪起呢一個酒店啊、嗯！ 即係你頂走阿陳淑莊嗰個位， 嗰個位啦，嗰個位啦。OK， 咁今日咧，佢哋咧就喺唔知某一度地方請願啦。咁啊 ，post 咗張相上 Facebook。咁我見到有四個議員咧喺嗰張相， 弊啦，死啦！佢都係好鬼想合併做自由民主黨啊！ 呢個係謝偉俊，呢個係張宇仁，呢個係田北俊，第四個係善仲佳。 啊，所以我都話你哋即係自由黨。自民黨就係同新民黨爭票㗎啦，係呢、這個好明顯㗎啦，係你都上一次節目都講到啦，你哋同新民黨都唔係好妥㗎嘛，係 嚇、有講過呢樣嘢。 唔係，但我想搞清楚一樣嘢先嘅。我民主黨嗰啲啊，陣間再講啦。但係係咪自由黨真係好多人好想同民主黨合併嘅咧？ 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啊，点解我哋会同即系民主党去搞一个联合嘅记者招待会咧？佢哋就觉得民主党而家喺个政治光谱喺泛民里边咧，俾人越推越温和，越推越建制。 系 自由党咧就喺我哋建制嘅光谱里边咧，俾人越推越泛民噶嘛。所以大家咧就啱啱好咧喺中间咧就开始行到去同一个位置啦、 哦。即系你即系好想合并嘅。或者好想好多合作嘅， 不過講老實講咧，即係話我哋 方剛係咪同阿興姐有好多合作嘅機會咧？ 我諗我哋其實議員，我哋議員嚟講咧，其實關係係唔錯嘅。我知道興姐啊，同阿田生咧，即係其實咁多年嚟咧，譬如當時嗰、那個即係幾個黨嘅聯盟嚟講咧，大家合作都係緊密嘅、嗯。但係當然啦，即係最近呢幾年嗰個政治生態啊、政治環境都係令到好多唔同嘅政黨有更加多即係一啲比較偏激啊或者嘅立場啦。咁我哋嘅支持者同埋我哋嘅黨友嚟講咧，好老實講就對呢一個。即係組合咧有少少意見嘅，因為事實上咧，加入得自由黨嘅人嚟講咧，到最後咧，即係無論我哋譬如二十三條又好啊，又或者喺好多政治立場上面採取一個即係叫捍衞底線啊又好啊，即係唔係咁輕易去跪低嘅立場都好咧，其實喺骨子裏邊咧，我哋嘅支持者咧係認同香港。香港係需要同內地有一個咧良好嘅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如果譬如有朝一日突然間話自由黨我突然間變做泛民啊，又或者點咧，其實我諗我哋會失去絕大部分我哋嘅支持者嘅。 嗯， 依、這個都係應間我想問嘅問題，不過咧我哋講我哋嘅節目背景啦，重新再歡迎一次下李子敬上嚟啦，因為上一次佢都係上過嚟我哋花生台嘅節目嘅，咁嗰集節目咧就好嘈嘅，係因為即係索羅， 因為又有阿明啊，又有索羅 B 啊， 嗰啲即 係提高， 佢再就哇咁樣， 係咯，把音提高八度咁就當即係個。即係節目好好聽㗎啦嘛，咁又喺度即係好大聲咁樣，冇乜機會俾你講嘢，咁所以 小心你呢段聲俾佢剪嚟。 咁我而家擺到明炮打司令部㗎啦，咁但係所以希望就即係冇被嚇怕，李子敬仍然咧肯走上嚟咁樣啊。咁呢個當然同有黨友啦，歐樂軒嘅關係。 我唔係要黨，我就係想話，如果民主黨同自由黨合併，我就會退黨㗎啦，係啊。 OK， 你又多過退黨， 我都要考慮。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諗，今次就我哋盡量就俾機會俾李子敬講多啲嘢先啦。第二件事咧，即係我哋叫 政改终极战呢，其实都想听下呢，即係自由党或者李志敬本人呢，对于政改，因为比较少听到，其实媒体上。 同埋过往几个礼拜我哋全部都系搵唔同政团唔同背景嘅人嚟嘅。 好啊。 咁今个礼拜嚟到自由党嘅啫。 非常好啊。 咁但係就亦都好多，你知啦，有好多欧乐轩嘅 fans 呢，咁样就唔听傻乐 B 咁样啲十九字 烂得啦。 咁好多女 fans 啦，当然就係、是。咁、所以亦都好想即係我哋仲再花少少时间讲下，即係李志敬成日 present 自己嘅右交呢个问题。我哋将节目嘅头 我冇 present 我自己系右交。 少少右交。 我系右翼啫，你哋 present 我系右交。 佢都好有呢个右翼同右交嘅成果嘅。 因为报纸咁报㗎嘛，话你系即係想做呢、這个 打造唯一右翼。 系打造唯一。 唔系右交，系你冇讲过右交呢个字嘅。 系你哋讲。 肯定我系咩？咁我哋重新由啲最轻强嘅地方入手先啦。我想问下嗰件，而家我上自由党嘅总部仲买到嗰件列根嘅 T 恤嘅系。 我哋系唔卖嘅嗰件 T 恤啦，嗰件系即系做啊，跟住分发俾我哋嘅义工。actually 嗰件唔系一件党衫，因为我哋党员咧、就主要系着另外一件衫嘅，即系一件 polo shirt 咁样。咁嗰件列根咧就主要俾我哋一啲即系地区上面做义工，因为我哋咧就觉得传统香港嘅政党好多时咪着嗰啲咧又受台湾政治影响底下嘅龟背衫嘅。咁所以咧嗰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啦，觉得凉凉地。第二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佢其实好热嘅，如果有夏天做街站都知啦，即系嗰啲你再着多一层咧，里面好痛苦噶嘛。 哇！我真系要评论下最新民建联嗰件背心真系好核突， 有咩分别啊？ 紫深紫色同埋一个浅嘅荧光荧光红色喺度写 D A B 咁样整到蜘蛛网咁样嘅。 哦，系咩？ 系啊，你要留意下城市例先，因即要留意下。 系咯，咁嗰、那个即系嗰个款式，我哋觉得一般嘅，因为我嗰阵时咧，其实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都係參加啲政治嘅運動啦，咁我以前咧係join 過呢一個叫 Young Democrats 嘅，你可以解讀為即係呢個叫青年民主黨啦。OK， 我 反而唔係共和黨啊。 啊，嗱嗰陣時 點解會係咁？ 我都準備解釋噶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就唔識嘅，簡單嚟講，就我唔係好知道即係共和黨同民主黨嘅分別。咁、我就係知道當時咧嘅美國總統咧就係呢、這個即係。之前就是克林顿啦，当时我即係读緊书嘅时候就係布殊啦，咁你就觉得嘩布殊呢度有好似好唔掂喎，咁佢所属嘅政党都唔方便都喺边啦，咁好似克林顿好似好掂喎，咁当时即係就係、是、即係纯粹係一个印象上嘅感觉呢，就加入咗即係佢一个青年部咁样，咁佢做一啲譬如助选啊，或者后咩有即係做 internship 啊嘅一啲工作啦，咁但係话对于嗰个意识形态嚟讲唔好清楚，咁后咩当然知道即係其实咦原来我哋嘅立场同共和党迟啲㗎喎， 咁今时咗咩 啦，咁啊咁所以呢就讲返啦，咁啊美国呢嘅政治嚟讲呢，即係佢哋啲义工衫呢就唔会着嗰啲龟背嘅，因为嗰啲龟背就係主要系即係真係台湾引入啦，咁佢哋主要着 T-shirt 嘅，咁我就觉得即系着 T-shirt 呢一个会比较即系方便少少，咁所以我话我哋咧整啲义工衫咧都系由 T-shirt 嗰个进展啦。 即系所以你尤其是嗰张相登报纸嗰张相咧，企喺后边嗰三条女咧都唔系自由党嘅党员嚟嘅，系义工嚟嘅啫。 唔系， 定系纯粹系你嘅义工嚟嘅啫，系。 嗰啲系党友嚟嘅， 系党友嚟嘅，即系 Facebook 揾到佢嘅，有自己 fan。 有嚟，但我见你次次出嚟记招，你后边都有几个女仔嘅。 嗰次 系咯，其实点解咁犀利？ 我因为其实咧我。我自己覺得自由黨咧，因為可能我哋一個比較溫和啲嘅形象啦。咁其實我哋 好多靚女入黨， 唔係都唔可以話好多嘅。即係我哋嘅活動嚟講咧，據了解咧，係比其他嘅政黨咧係個男女 ratio 比較 favorable 嘅。 係 咁樣。 咁我三條女係有冇即係都係 嚇？ 已經有冇男朋友未？已經都係屬於你嘅青年。 呢個唔係青年團，你講 好繼續。 呢個唔係，唔係上次嗰個列根嗰幾個啊，一個老婆嚟嘅。OK， 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有自由黨之自由黨黨花之稱嘅呢一個 自由之花咧，即係自由花 自由花方亮源，即係你有冇聽過啦？ 係同方剛有冇關係嘅？ 冇嘅，係一個即係叫風水嘅玄學家嚟嘅。 哦 ，OK， 我聽過啦， 係。跟住有兩個咧，就係即係嗰啲普通黨友 regular 黨友咁嘅啫。咁、如果你若然我你真係要我三個八就俾啲名佢哋，我都可以作到啲名嘅，臨時可以。 我要作咁作個名 啊，咁嗰啲啦，求其作啲啦， 即係自由花。 我哋 OK 認真咁講，因为列根呢个问题咧，其实你有冇考虑过列根其实最反共嘅？ 即係你驚唔驚邵善波嗰啲喺度打小報告打埋呢啲嘢呢？喂，你話雖然你話自己右派啫，但係你係搞一個即係推翻 都叫做親政府 反共嘅一個 figure 嚟做一個，咁你唔怕即係同中央嘅關係或者俾人打小報告咁樣？ 即係話反共嗰樣嘢咧，就分開兩個層次，一個就係反共產嘅政權，另外一個就係反共產嘅主義。首先咧，共產嘅主義咧，唔必然咧係一個即係共產政權嘅，因為特別係譬如馬克思啊，佢其實佢描繪嘅一個即係共產主義嘅世界咧，或者即係你話即係冇咁激進嘅話，即係一個社會主義嘅世界咧，其實唔一定咧係一個 totalitarian 嘅， 唔係極權主義嘅，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哋攞列根出嚟咧，其實嗰種嘅意識形態咧，即係我哋個解讀咧，就話佢嗰種反共係反一個即係共產嘅主義，即係一種 即係但係你意思即係話反共產主義係得嘅，但係反共產政權咧就冇乜所謂啦。 喺香港呢一個特別嘅例子，首先其實而家共產黨咧喺內地喺內地嚟講咧所實行嘅並唔係一個即係共產嘅主義，甚至乎咧話佢係一個社會嘅主義咧，即係你比起你譬如北歐國家咧，譬如佢啲稅率又好啊，政府對市場嘅干預又好啊，或者社會福利嘅都好咧，其實佢係冇好多歐洲嘅國家，甚至乎美國咧咁社會主義。咁所以即係你可以從嗰個角度去講，其實佢都唔係好嗰樣嘢啦。 亦即係一個走資嘅共產政權咧，咁你哋都覺得係好嘅。 咁我哋咧就即係從一個狹義啲去睇嘅，就係話列根咧所代表嗰種新自由主義啦，即係從經濟上嘅一啲新自由主義，政府唔應該對個市場咁大嘅干預，一啲本土嘅權益應該係比外地優先啊。譬如佢哋比起民主黨嚟講， 本土權益比外地優先，本土優先、啊， 本土優先，即係共和黨。譬如喺啲移民政策咧，會比即係民主黨咧係比較保守啲。譬如民主黨係講緊咧一啲墨西哥去咧。美國工作嘅一啲人士咧，應該係獲得呢一個居留權，又或甚至乎咧係去到咧就話，就算係墨西哥偷渡去到美國嘅人咧，應該獲得特赦嘅。而家民主黨係講緊呢樣嘢嘅，共和黨就認為你嚟工作唔應該有居留權啦，同埋你如果偷渡嘅話，更加應該即係立即被遣返啊咁嗰啲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本土權益啊咁個方面咧，我哋係認同。而第三方面咧，就係對於道德議題上面咧嘅一啲偏向保守，就譬如最近咧，你都見到我哋自由黨咧。都打起反對同性婚姻呢一個旗幟啊，又或者捍衛一啲傳統價值嘅旗幟 咧，呢個都係問題嚟。如果你反對同志平權，用翻美國嗰個 context 嚟講咧，一定同反墮胎打孖上。呢個係美國嗰、那個即係福音派嗰個右翼政治嘅傳統。你哋係咪都係反墮胎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開始咧，就會就呢一啲道德議題咧，逐個去開始表達我哋嘅一啲立場啦。Okay. 其實我諗墮胎呢一樣嘢咧，我哋都會去開始去涉及。事實上，我哋自從打出咗反同性婚姻呢個旗幟之後咧，有兩類嘅團體咧係經常主動咁樣去聯絡我哋， 係咪明光社咧？ 光明社 啊，唔係，同埋黃之峰老豆咧。 反黃之峰老豆有反。 O K， 死啦，佢個名叫咩咧？ 黃之峰老豆啦， 係啦，係啦，係 啦。O K， 唔係黃達康就得啦。 咁啊，第一部分咧就係呢啲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好支持我哋呢個訴求。 OK， 第二咧就係啲宗教嘅團體，咁譬如包括即係黃之峰老豆啦，雖然佢講嘅嘢，即係佢嗰個叫反性傾向條例關注組，咁有聯絡過我哋啦，同埋明光社都有希望我哋喺議會裏面，譬如上次咧黃碧雲提嗰樣希望有一個叫中性嘅廁所咧，佢係希望咧係我哋係反對嘅。因为个原因咧就话，如果你真系变性啊，或者我哋觉得你嗰个系残次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啲议题咧，我哋都系企喺嗰方面。我哋未来咧都会就呢一啲即系宗教团体或者家长教师会咧嘅一啲睇，即系对唔同社会议题嘅一啲睇法咧，我哋会做一个咨询。譬如包括咧，我哋会涉及即系是否堕胎合法化，即系其实而家香港系合法噶嘛 ？OK， 咁系咪有需要去改变呢一样嘢咧？咁呢啲我哋都会探讨。 因为据我理解咧，其实所谓嘅全球嘅右翼咧，同呢一个即系基督教嘅福音派咧，一个合流咧，净系喺美国。 系 呢个 出现嘅，即系我理解。所以如果你讲紧要彰显一啲传统价值嘅话，其实你唔系咁样做嘅。即系如果俾我做游戏嘅话，我应该系揾翻孔教啊，系啦，嗱，即系揾翻即系 传统嘅宗族伦理， 中国或者系啦，香港一啲即系中国 儒家伦理 嗰只嘅做，先至符合翻本地右翼嗰。 其实我哋点解会打出右翼呢个旗帜咧？系2012年之后选举咧之后我嘅去谂嘅一样嘢嚟嘅。点解我会谂到呢样嘢咧？我就话喂，自由党作为一个20年嘅政党，我哋出动最有知名度、做得最多嘢嗰个田北俊，我哋喺新界当咁多队田队都系排第八，点解咧？就是、因为其实一向以嚟咧，大家对自由党嘅理解咧都系好模糊，唔知道我哋做紧乜嘢，又或者觉得我哋净系亲工商界嘅政党。 但我反而想知道一样嘢，你讲一套新嘅路向出嚟啦，即系某程度上，因为我理解你话堕胎又好，你话同志平权反对佢又好，我谂以前田少系比较少讲嗰啲嘢嘅话， 嗱，所以我就系啦， 佢系咪同意，或者个党系咪本身都同意你嘅方向？ 所以我就要解释继续呢样嘢啦。其实我哋而家右翼咧，同埋过往咧，所谓亲工商界嘅政党咧，喺立场上系完全冇分别嘅。但系咧，我哋就议题边一啲我哋需要发声咧，边一啲唔需要发声咧，或者个论述嘅方面咧，就会有唔同。我讲个例子啊，喺2012年嘅年尾咧，这个何秀兰提出呢一个性倾向条例是否应该开始咨询去立法咧？其实我哋咧嘅议员都以当时未提出呢个反对即系同性恋嘅议题咧，其实我哋一投反对票。个原因咧系因为作为工商界嘅代表咧，其实我哋本身对于呢一类即系叫反歧视条例咧，我哋担心系被滥用嘅、就系话，譬如如果我系同性恋啊，咁你炒咗我，咁我哋话喂，你炒我系因为我系同性恋噶。咁我哋睇到呢一样，当我睇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咁我就谂，咦，有一啲议题我哋其实不嬲都反对紧噶啦。点解我哋唔将呢一样嘢去打响佢咧？咁我咧就去 initiate 去做咗一个民调，因为我留意到美国嗱，你头先就话，你头先嗰啲叫道德保守啊，再加埋呢个经济嘅自由主义，净系出现喺美国，呢一个唔啱嘅。其实头先嗰三样嘢，本土主义、自由经济加埋道德保守呢样嘢，系出现喺美国嘅共和党、英国嘅保守党，同埋澳洲嘅自民党，系咪啊？啲自由党。同埋日本嘅自民党咧，都系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就点解留意到，咦？点解世界各地嘅右翼政党同时系会有符合呢三份条件咧？ 但香港又冇啦，系啦。 嗱，点解香港冇咧？ 所以创立自由党。 咁跟住咧，啲人就问我，当我提出呢样嘢嘅时候，啲人话我翻咗嚟香港之后，我听得最多嘅一句说话就系话，香港系唔同嘅。李子敬，你俾啲意见咧，你要谂啊，切实香港嘅环境先。好多人同我讲话，香港系唔同。鼓起我去做咗一次民调，咁呢一次民调系乜嘢咧？呢一次系一个内部嘅民调，我哋将头先嗰三种议题咧，去作一个咧，去即系 cross demographic 咧嘅 investigation。我哋将一啲即系受访者咧，就问佢：咦，你支唔支持最低工资？即系假定你唔支持最低工资，应该系理论上系我哋嘅支持者啦，系咪先？咁我哋就发觉咧。唔支持最低工资嘅人咧，比起支持最低工资嘅人咧，同时反对同性婚姻咧，个比例系10:1。个反对系10:1。 哦，即系啲人咧唔支持最低工资，同时又反对同性婚姻嘅。 系啦， 你又发觉香港有一堆社群咧，原来都系好幼嘅。 即系原来系 coherent 嘅。即系我嘅讲法就系话，点解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澳洲自由党同时系有呢三个立场咧？这个并唔系巧合，并唔系。国与国之间，即系佢一啲即系咁啱发生嘅嘢，而本身就系一个人性嚟嘅。即系本身，如果你系认同呢一组理念咧，你应该系呢一组嘅嘢咧，即系都会系同样咁。我自己识嘅，咁都即系都会系同样咁样谂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进行第二个咨询咧，就系党内嘅咨询，就系话啊，我哋而家想希望再大做呢个反对同性恋嘅议题，又或者即系道德保守嘅议题，咁。发觉咧，原来我哋嘅支持者，我哋嘅党友，同我哋所谂嘅 hypothesis 系一样嘅，即系原来即系同一批人嚟嘅，即系你反对最低工资同埋反对同性婚姻系同一批人嚟嘅，咁我哋就觉得，咦，我哋应该揾啱咗条路，因为过往我哋就系标榜一个亲工商界嘅政党，咁好老实讲。有几多人系觉得自己系工商界啊？就算系你所谓嗰啲，譬如中小企咁嗰啲，好多时佢都唔会觉得自己系中商界嘅。但系你将一个群组你主导， 改嘅稱號為一個理念主導 ，which 其實你喺立場上嘅表態咧係一模一樣。過往我哋係反對同性婚姻，我哋今日我哋都係反對同性婚姻。過往我哋係反對濫用社會福利，我哋今日都係反對社會福利。只不過過往我係投票就咁就咁投啦，唔會打锣打鼓掛曬 banner 咁話俾你聽。我今日我會咁做，因為我哋已經將嗰啲議題由過往嘅防守性議題，視之為今日嘅進攻性議題。呢個係唯一嘅分別。 但係就算你頭先所講嘅分析或者你哋個調查係個準確度係高嘅情況之下咧，我都可以話俾你聽，頭先你講嘅三個地方。美國、英國、澳洲同香港一個最重大的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冇一個兩黨制嘅政治環境啊嘛，係，所以啲人歸邊喺兩個黨之間去抉擇嘅時候，嗰啲人先至係去即係喺投變成同一種票源啊嘛。 你依個咧係睇個結果，但係你有冇諗過喺佢兩黨發展嘅過程之中，其實佢係有其他選擇，同埋個黨係有可以選擇佢嘅路向。 我都唔緊要，因為啱啱阿李子健講咧，佢似乎係啊可以開出咗一個新嘅路咧，或者係一個新嘅政治市場啦。咁啊，而呢樣嘢咧，如果假以時日努力經營咧，咁可能咧就會多好多票啦咁樣。咁但係個事實又好似唔係咁喎，因為即係坦白講，自由黨而家最慘情噶啦，嗱又唔聽阿爺話啦，係啦，咁啊即係又要焗住同呢啲反對派合作啦，係啦，走去同呢、這個民主黨同流合污啦，係啦，咁啊然後第三咧就又有大把黨嚟食你啦，經民聯又嚟食你啦，有啲你啲前黨友啦，又有呢、這個新民黨嚟食你啦，咁個又喺度標榜自己啊好中產啊，好親呢個工商界啊，咁未必好親工商界，但係起碼我諗好大部分都是你的票源嚟嘅，咁變咗即係而家變咗，反而成日啲人甚至覺得咧就係話，唉，自由黨好似已經係一個歷史，即係已經係呢個歷史嘅遺物嚟㗎啦。咁啊，第日都唔知點算啦，係咪啊？即係完咗冇田北俊咁做，邊個做立法會議員咧？咁可能啊，李子健做到立法會議員啦。 我哋 break break 先，我哋等即係休息翻嚟咧，等下呢個李鵬飛嘅第六代接班人再回應下呢個自由黨嘅存續嘅問題。 2, 3, 4.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系啦，今集政改终极战继续有呢个自民党嘅两位嘉宾喺度啊！ 我系欧乐，我系民主党嘅， 同埋李子敬喺度啊，系。Hello. 我哋嘅节目咧就呢期好多朋友咧中意乱入嚟啊，系讲下嘢咁样啊，系。咁跟住而家我哋因为有咩朋友就成日即系曾经提起你嘅，咁啊好少听佢好少听阿李子敬咧能够直接去回应下佢嘅。咁不如呢个机会我哋请阿萧生出嚟啊，萧生，李子敬喺度啊，系。 第三，花生多反正，我哋最積極。 有兩大敵人，唔該你向佢哋宣戰先。 邊兩邊啊？ 一個係工會，咁呢個佢敢啦，即係呢個。 李卓人咯，佢咪鬧。 佢專鬧李卓人啫，佢唔敢鬧呢個工聯會。 係啊，係喎，係呢個拗頭係。 點解你專鬧李卓人鬧工聯會？ 鄭耀棠應該要拎出去問調喎。 右派最憎兩種人，你知唔知啊？一個咧就叫工會。呢、這個咧係搞震，即係搞到個經濟咧，即係好多限制，令到經濟咧做唔到出去。第二爭咧就係官僚， 你敢唔敢闹啲行政官咧？即系咁样系。 佢好想做官啊！我知啊。 就右派啊，就算系执政嗰刻啊，都系反对派嚟嘅，几乎系，因为佢系同个政府作对嘅，成日都系，即系呢一个系。 架构系作对噶，系啊。 同政府架构放对。 咁啊，李子敬其实讲佢都真系益咗佢，所以真系益咗。 所以派喺政坛派交，即系由苏豪你学下啫。派咗交咪有曝光。 咁好明显系佢一个策略嚟嘅，由呢个即系所谓即系由工会开始，即系话咩工会唔应该介入公运啊，嗰啲咁戇交嘢就真系抢到位，即系逆向嘅呢、這个叫逆向宣传，即系好似高浩正咁讲呢个讲呢啲咁嘅嘢咧，就有人谂。 唔系，所以佢系佢话佢自己系唯一系右翼系啱嘅，因为佢真系唯一最交嘅 最交右翼。 咁啊，跟住讲 ATV 系啦，近代咧就如果你讲自由经济，一定要攻击官僚啊嘛。根本你嗰班友，自由党嗰班友系勾结香港嘅官僚系统噶嘛？呢、這个我已经完全否定你系真正嘅右翼政党啦。呢、這、一个系几时够胆批评政府？尤其是 系啦，有冇闹过工联会咧？第一件事系 有。 你有闹工联会？ 成日都闹噶咯， 系咩？ 系啊，就标准工时、啊。 你净系闹码头工人唔应该加入工运。 咁嗰阵时因为 唔系工嗰、那个工会， 嗰阵时系因为呢、這个工即系职工盟系即系牵头去搞呢个工运啦、啊。咁所以我哋即系在嗰个工会，即系嗰个工运嗰个 context 嗰个矛头，咁梗系即系职工盟啦、啊。 但你嗰阵包唔包埋工联会嗰阵同埋即系人哋 DIT 嗰度倾嘅？ 如果其实嗱。點解我哋會反對即係工會，即係成個概念，即係其實有少少嘅回應阿蕭生嗰樣嘢啦。其實點解即係自由經濟或者即係愛好者啊，又或者右翼又好咧，會對即係工會即係有啲意見咧？其實根本咧，其實我哋左或者右咧，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分水嶺咧，就係、是、我哋對自由嘅一個睇法。嗱，工會特別你哋即係嗌緊嗰樣集體談判權咧，其實嗌緊嗰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工會可以代表到工人去 directly negotiate 去啲嘢嘛？咁呢一個聽落好似好正面啦。但另一樣嘅反面咧，就係啲工友咧係不能夠，特別係一啲譬如歐美嘅國家咧，個工友係唔能夠就一啲 negotiate 咗嘅結果咧，單獨去接受或者否決一啲結果嘅。譬如簡單啲嚟講，譬如如果你我哋工會嘅目標係要加薪 20% 嘅。咁其實咧，我啊唔需要加薪 20%， 我就想快快脆脆搞掂。咁啊，如果你聽日傾到 15%， 我都收貨噶啦。但係啊，你哋談判啦 ，OK？ 啊，資方係提出啊 15%， 咁其實我想應承嘅，但係我礙於呢個集體談判權之下，我礙於呢一個工會代我決定之下咧，我係被剝奪咗我去即係、就是、自己為自己 negotiate 嘅一個權利。咁所以其實我講嗰句就話，第一其實好多時呢啲人將我嗰句 call 出嚟呢，其實佢係 call 錯咗嘅，因為呢我唔係話唔好俾工會介入嗰句，你睇返城市論壇呢，我係話唔好俾工會騎劫，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 oh, okay. 我嘅意思呢只不過係話即係工友應該就自己嘅一啲薪酬待遇呢去自己作個決定，而唔應該係集體被人哋代表啫，呢、这个系我嘅讲法，咁其实少少系回应咗即系阿萧生嗰样嘢嘅，咁啊吓，唔知讲乜啊？ 官僚咧， 官僚嗰样嘢咧，其实自由党亦都系咧企喺咧反对官僚嘅一个即系最强大嘅政党嚟讲，我哋系曾经，我哋极少有政党系曾经反对公务员加人工。當時呢係幾年前呢，因為而家公務員嗰個加薪制度呢係根據呢一、這個即係通脹啊，同埋即係私人機構啊嗰啲即係人工嘅增幅啊同埋減幅咁樣啦。自由黨係曾經有一次呢，即係有啲黨又覺得好戇居啦，因為有啲黨又覺得公務員係我哋即係所謂嘅中產票員啦，但係我哋當時係企咗出嚟係反對公務員去加薪。咁另外我哋亦都係唔支持呢，就是政府去擴大呢佢嗰個 administrative cost 同埋嗰個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有好大部分除咗社會福利之外呢，其實就用咗喺嗰個政府個公務員架構。 呢個有好多人呢即係challenge 過或挑戰過自由黨嘅立場，就係話啦，你話右翼或者自由黨你話 cut 福利，咁呢、這個退一萬步啦，你都叫做即係一個右翼嘅思維嘅政策啦。咁、 啊、 但係你話 cut 福利之餘，你話要即係打擊一個濫用綜援嘅個案問題啦，依、這個咧牽涉到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喺依家依個 context 入邊，你要打擊濫用綜援嘅話咧，你係要加大 社會福利處或者公務員嗰個編制，其實你係助長緊官僚去打擊所謂嘅濫用綜援。 點解會係要一必 唔係因為你要審人啊嘛？例如話我哋成日話啊，你不如你審多啲人哋嗰啲內地資產啦、啊，啲新移民嗰啲，咁、我咪要揾多啲人嚟查咯。 其實因為再講補充多一點先至請李子敬答咧、就係話。其实左翼的观点其实就是说将资源分配落去有需要的人身上面嘛，是。那你说打击啲综援，咁而是将啲资源摆落去即係真係有需要嘅人身上面，其实呢个观点好左翼㗎喎。 其实你有冇讲到话要将啲资源摆啲有需要嘅人 嗰度？有有有。Okay。 首先呢我哋嘅睇法呢就係话我哋唔觉得会，因为我哋嘅建议呢其实分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呢就係话我哋觉得失业综援呢係唔能够领取超过两年。OK， 因为我哋觉得呢就係话而家香港嗰个失业率咁低，如果你两年都连续搵唔到工作嘅话呢，而你係唔符合单亲啦、伤残，因为如果你係单亲啊、伤残啊或者长者嘅话，你已经攞緊个即係相关嘅综援啦，你失业综援係已经系讲緊壮年㗎啦嘛，即係我哋觉得你冇理由两年都搵唔到工作。当然我哋唔排除有啲 extreme case， 即係可能我真係見過有啲即係可能快成身係生嗰啲肉粒啊，或者即係你真係好難請嘅。 我社會好多呢啲。 係有呢啲人嘅。我哋係 acknowledge 嘅。但而家呢係有15000個多案呢係領取失業綜援連咗超過五年嘅。我哋就話形式上，如果我哋係設一個兩年嘅限期，咁可能呢15000個之中有好即係唔係太多部分啦，會想申請超過兩年嘅話，就有一個即係特別嘅機制。其實好似而家公屋呢係有一個即係房委會呢有一個即係上訴委員會㗎嘛。咁亦都其實佢所用嘅公帑係唔多，因為呢啲個上訴委員會呢都係一啲自愿性質呢入去審批，即係啲單位應該得唔得。咁所以我睇唔到如果有一個特別嘅委員會去審批超過兩年嘅失業綜援呢，會對我哋嘅公帑或者我哋嘅官僚架構呢係造成乜嘢嘅影響。 呢度首先我想問下點解戒兩年嘅，因為你係一個右翼嘅人啦，即係假定你好信啊 Robert Nozick 啊咁嗰啲啦，啊 Freeman 啊咁樣，咁嗰啲講法其實就應該，喂你直情唔好應該攞啦。因為最簡單嘅講法就係話你唔好，喂你攞，你因為如果你唔攞，你自己當然每個人天賦係唔同啊，個人，但係你要確保每個人有自己嗰個 boundary 嘛，有自己個界線啊嘛，你唔好觸犯我其他人。咁如果係咁，咁點解仲要幫佢哋咧？佢唔幫佢哋就係俾到佢最大動力去做嘢嘛。 嗱，如果你講真係傳統右翼嘅話咧，即係佢唔係好信呢個 distribution of income 嘅，直情係唔好信呢樣嘢。 係啊， 但我哋當然咧都要睇翻即係個實際環境。就算譬如你係左翼嘅成員，你都好難去 說。我今日唔用左翼嘅嘢講， 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所以就係社會運動咧，即係你社運，即係嗰個叫 activist 咧，同一個 politician 咧，咁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一個係可以完全唔理個現實嘅環境，去嗌啲總之符合你嘅基礎理念啊，咁我哋就得。咁咧，其實如果係咁樣做咧。其实从政就好易搞嘅啫，因为大家攞起本教科书，哦，我系 Friedman 嘅，咁样啊，学劝制啦，就咁搞，咁其实成个即系嗰个治港理念啊，已经出晒嚟噶啦。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即系从政嘅角度去睇咧，即系你要去改革一啲嘢咧，你不能同现有嘅制度咧偏差太远。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系逐步去改变呢、這、一个即系社会现象。咁所以咧就系话提出咗两年，你话点样提出呢、這个点解两年咧？我哋就觉得咧，即系话我哋其实做咗个民调嘅，咁就系话问下啲市民觉得失业综援应该留即系几耐啦？原来绝大部分嘅市民系超过70%嘅市民啦，系认为失业综援咧系唔能够躲多过一年嘅。咁但系咧，我哋冇意思为， 但系你又介两年、啊， 因为我哋觉得一年都系比较即系。緊迫少少啦，我哋都問過中小企啦，就係話你即係幾，即係嗰啲 employment cycle 應該係幾耐啊？同埋咧就話攞失業綜援超過兩年嘅人，原來幾多 percent 咧？就原來75%，75%攞超過五年咧，就大概40%多。咁我哋就覺得咧，如果我哋攞即係將兩年為界咧，已經有效咁樣將。絕大部分長期領取失業綜援嘅人咧 ，weed out 咗出嚟咧，咁我哋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方法。 我覺得喺而家一個香港嘅政治環境之下咧，你要講依番嘅主張咧，都好難啊！即係好似你要。頭先咪後咁講啦，一定要大家即係慢慢坐低喺度，即係慢慢傾。 我有啲為，因為其實我有啲擔憂啊，因為唔係我因為我想問，因為我都想知啊，因為你話戒兩年，咁 咁但係話你選民鍾意一年， 係 咁如果有一個唔係而如果有一個人啦， 係 啊，我係更右翼嘅咁樣，無啦啦有個咩教會嘅某某君出嚟話、喂，你直情唔應該攞啦咁樣。咁其實你因為你睇下而家香港嗰個政治局勢咧、真係難搞嘅。好彩而家冇嘅，如果唔係，喂佢嗌得盡過你喎，啲選民 咪其實遲啲你見到有 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就係喺我就算你話左或者激進嗰邊係發生緊，就係話我嗌緊話要去佔領某笪地方，嗰頭嗌緊呢樣嘢嘅時候，呢頭黃毓民就同你講話佢要衝入去政府啦。嗱、雖然佢冇做到， 我就係想答你呢個問題啦。係 啦， 嗱，其實咧點樣嗌啲嘢咧，其實係有兩個原則嘅，一個咧就係所謂嘅 political realm。political realm 嘅意思咧就係話喺而家呢個社會裏面絕大部分市民能夠接受到嘅一個政治光谱的范围，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在香港譬如七百万人来讲，你嗌出一个政党的话，我要屠杀双非孕妇的话我不即是如果假设我要屠杀所有自由行的旅客， 的确有些人是会 七百万人之中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去赞成这个建议的。 是 又或者我们现在不是争取同性恋婚姻，我们是要争取人兽交合法化。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 而家係非法嘅咩 ？spec 即係 spec 可能係冇 而家專規， 即係我講啦，即係呢個可能係 spectrum 嘅另外一個 end。 但係即係我明佢講乜，佢會覺得有多人反感。 係呢兩個 end 咧，就係 outside of 嗰個 political realm 啦，所謂一個即係政治現實可能 即係 接受嘅一個。 呢啲就開始交啦， 係啦，開始交得好犀利啦。OK， 嗱咁喺我哋覺得我哋要。第一符合翻呢一個 political realm 裏面先啦，咁我覺得兩年呢一個係喺入面嘅。 OK， 嗱，第二個因素我哋擔唔擔心你話頭先有人比我哋嗌得更出啊？喂，有人係一年啊咁樣，其實唔係冇人試過嘅，就譬如獅子山學會咧，佢哋係其實比我哋更加有嘅。 係啊， 不過 political realm 嘅另 同埋梁美芬嘅呢，有陣時喺啲倫理嗰度可能比你更保守啊嘛。 差唔多啦，其實都係咁上下啦。 OK， 嘅另外一部分， 其實梁美芬如果話佢加入自由黨，你肯唔肯噶？ 我黑猛唔系到我黑猛，你交百五蚊就得噶啦， 咁都得噶，俾钱就得噶。我跟住 嗱，咁自由经济啊嘛， 系咁另外一个层面咧，就话除咗佢要符合嗰个 political realm 嘅一个即系框架里边之外咧，其实佢要相信你呢个政团系有能力系可以推行到你讲紧嘅嗰一项政策。你睇到後日立法會選舉咧，有啲人咧嗌啲嘢都係好啱聽嘅。我講個 example 啦，九龍東有候選人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即係雙非嘅兒童咧，係唔應該可以享有到呢、這、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啲福利啊，又或者唔可以享有香港嘅，即係應該將而家嘅雙非孕婦原本佢係香港人咧，都應該整到佢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呢一個嘅問題咧，其實本身好多人好啱聽，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唔覺得佢呢一個人係可以推動到呢一樣嘢。嗱，相反咧，譬如如果梁振英聽日走出嚟話咧，我哋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所能夠接受，即係多啲啲人就會信，梁振英作為特首，佢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 我覺得唔會喎， 即係佢唔會啦，佢唔會啦。但係其實選民係會考慮你呢個建議，第一。合唔合即合唔合乎嗰 political realm？ 第二，你似唔似 有 能力去推行到呢件 事啊嘛？ 系啦，咁我哋喺我哋就政治光谱里边，其实我哋自由党已经系喺成个立法会会参与直选嘅政团之中咧，系最有一个。我哋絕對睇唔到有政團， okay， 有啲喺立法會裏面有議席嘅政團。 你攞埋啲最激嗰班啊？你覺得你 係啦？我哋已經攞最激嗰班噶啦。 OK， 係啦。咁所以呢個我哋 唔係因為其實帶出呢個問題咧，都係想講翻咧，即係所謂即係自由黨嘅定位嘅問題嘅，係嚇。即係例如今時今日係嘛？即係你同梁振英嘅關係就肯定好到不得了噶啦，係嚇。即係我 friend 嘅男 friend 係啦，已經即係我自己本人我都聽過有啲嚇即係某啲飯局咧係嗰陣時係講緊2012年立法會選舉之前啊，有啲飯局係見過一啲良型嘅人士啊，係咁佢哋唔係冇人講起喎，佢自己主動提出嚟就話，唉，好在阿劉健兒佢哋自己主動參加直選咁樣，咁佢哋只可以送死，咁唔使我哋做嘢啦，係咪先係嘛？咁啊，即 係咁同埋你睇事實都係嘅，全部功能界別有自由黨參選嘅，都有個良型嘅陪佢玩 嚇、啊。即係我唔明而家 我哋有兩個自動當選嘅， 咁但係你仲有其他嗰啲 係啦，即係我 同埋你又有啲俾人叫走咗嘛。 首先喺而家現實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呢，其實呢我唔明白你哋仲認做建制派係做乜嘢為乜嘅係吓。咁啊同埋即係之後亦都見到即係中央亦都係培植咗即係你哋嘅代替品啦，嗰個就係經民聯啦，係有啲我唔知係咪同期做你嘅黨友啦，例如即係啲危險駕駛啊、逆線行車嘅林建峰啦，我相信你對佢嘅評價都唔會覺得非常之優秀㗎啦，係咪？係嘛？即係你呢啲咁嘅廢柴，老實講，你點解中央都要扶植佢咧？純粹唔係因為佢哋嘅忠誠度高啫嘛，就算弱智兒童都好，都佢哋只要即係確保到忠誠度嘅話，即係執行到佢即係直接可以控制嘅話。咁就已經足以取代到你哋嘅地位啦，係嚇。咁你哋呢方面係即係毫無危機咁，咁仲要爭住認做建制派，仲要掛曬 banner 出嚟問人點解佔中啊，做爛頭出，做馬前出，但係冇回報喎。其實 係。係，我想補充多一點咧，就係因為我真係識得有啲人咧喺經民聯度做緊咧，佢哋咧就算咧幾叻咧，因為呢啲人咧以前係民主派嚟嘅，我唔知你知唔知佢有啲助理以前民主派。 因為經民聯開檔嘅時候咧係好即係。即系凭空话开就开出嚟， 佢哋写完个 speech 咧，跟住俾嗰啲议员读咧，都系读咗另一个版本出嚟噶。次次出亲嚟咧，唔知道自己要讲乜咧，但系唔紧要啊，佢哋够忠诚，佢哋次次都攞到票，系咪啊？咁究竟系啦，你哋会觉得点算咧？系啦， 嗱，首先啦。头先讲2012年之前啦，啲人就话啊，不如你哋出嚟直选直选啦，咁啊咩啦，咁但系结果 就是你 2012年咧嘅立法会选举咧，我哋系由之前嘅三个议席去增加到五个议席啦，咁所以我唔同意。 但 系刘 建 仪 输咗， 咁佢自己即系嘅决定嚟嘅。好老实讲，佢嗰个功能界别嗰个议席咧系稳如泰山嘅，如果佢系真系想做议员嘅话咧，就佢系做翻嗰个。不过佢令到我感动嘅一个点咧，就系话佢话啊做咗咁多年议员啦，咁如果我哋都未试过即系参与个直选嘅话，咁我哋即系其实你再俾我做多一届又好，两届又好，我都做咗咁多届啦，系冇意义嘅。咁呢一个系佢自己嘅考量，我哋当然系支持佢啦。即系从我成个整个党嘅角度，我哋议席增加。 但系嗰副白色嘅眼镜边个度嘅呢条屎桥系？ 阿黄达借俾我哋噶嘛？ 喂刘建义墨含胃痛开拓血路， 系啦，原来佢就系咧金咩嗰啲货金嘅主要赞助人嚟嘅，同埋眼镜， 原来金主嚟嘅， 系继 续啊 ，OK， 咁啊 ，anyways 啊，咁啊，你话点解我哋啊，仲要系即系建制派咧？好老实讲咧，我哋身为一个建制派咧，并唔系因为咧就话作为一个建制派咧。是对我哋即係个党又好啊，或者党里面嘅个人嚟讲有任何利益。我头先一开手已经讲咗，我哋绝大部分支持者认为香港同内地係要有一个良好嘅关系。即係同即係港独啊或者咩城邦自治啊嗰阵係好唔同嘅人嚟嘅。我哋大部分嘅支持者同埋党友係一啲较中小企喺内地做緊生意嘅人。 系， 佢不会认同一个咧同中央咧系对抗嘅政党嘅。 呢个正想问你， 呢个正想系啦， 系啦，因为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即系田北俊系点起家嘅咧，我谂听众未必知道，即系佢哋或者可能应间有啲时间讲下，即系田少都系嗰啲我哋称呼做 old money， 即系中文系乜嘢？ 即系点啊？ 即系啲好早就发咗迹嘅一啲企业家啦，系吓咁样。即係而佢哋應該呢一代開始都係講緊一啲即係代表港資本土嘅一啲資本，但係我哋見到第一本土嘅資本已經係俾內地嘅資本開始個趨勢取代㗎啦嘛，已經即係嚟荃灣投地中間笪地，李嘉誠嗰笪地中間就俾間中資機構就投 Q 咗去係嘛，夾硬截斷咗啊李嘉誠嗰段一齊起樓嘅計劃，呢個第一啦。第二你講到廣即係喺內地做生意嘅中小企啦，我哋見到或者我哋都聽到翻嚟咧，就話其實基本上係即係。是已经在内地做不到生意咁滞，因为佢哋都要扶植广东省都要扶植本土嘅资本啦，咁样人哋即係所有嘢违规都得嘅，但係呢香港嘅小商中小企呢上到去内地做厂呢，无论你走晒后门又好，或者你哋表面嗰啲规定，例如环保嘅规定啊、劳工嘅规定啊，符合晒都好呢，都结果都系即係开唔到厂，或者个生意继续做唔到落去嘅。而呢一方面我听唔到有任何人即係喺即係又可以好有骨氣或者好有吉屎地係向中央反映，而呢樣嘢未必係一定會影響到即係中港個關係㗎喎，係咪？即係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哋自由黨你個支持者係應該即係應該係轉向本土㗎嘛，係 喺如果你真係右翼嘅话，即係或者即係一啲代表緊自己固有香港資本嘅話， 我搞清楚，因为你话本土嗰樣嘢，我唔知道其实你哋个定位究竟本土定係厂佬，因为啱啱听李先嘅讲法就有啲近厂佬，即係厂佬意思就係上网上大陆投资发咗职嘅有啲人，咁但係我又觉得未必係啊， 就算你嗰啲厂佬都已经顶唔顺啦，係 唔係佢嗰啲厂佬可能其实投票俾民建联 嘅喎，支持者呢同埋党友系两样嘢嚟嘅 ，OK。嗱，我頭先講嘅呢，即係譬如本土議題啊，譬如同性戀嗰啲呢，嗰啲係我哋支持者， 係 即係嗰啲比較單純嘅，即係純粹啱，即係啱傾啊，即係啱理念就投票俾你啦。 你介唔介意講下其實究竟係啲本土嘅人係捐錢俾自由黨啊，定係廠佬捐錢俾自由黨，定係邊人支持你哋多啲？ 我諗係商界，你咁你即 係我知商界就分咗兩班人， 係啦， 即係全部都俾你嘅，全部都俾自由黨嘅。 咩叫全部？即系中资啊？定咩？ 大陆喺大陆话做投资嗰啲厂佬。 哦，而家冇生意，好少人咧做生意咧系完全唔涉及内地嘅。即系如果你做得有某一个 scale 嘅话， 但系你话田少咁样，咁佢哋兄弟档都好，咁你做单炉都比较本土啲噶。 我唔系 G2000 喺内地好多分店噶。 O K， 譬如即系我哋田生啦，佢万泰地产咧，佢亦都喺内地好多业务嘅。咁、我即系你而家做生意咧，其实好难同内地分割。 O K， 咁我想回应翻你头先讲嗰两点啦，就第一。就係、是、喂，而家好多中資集團喺香港，好似叫做係搶奪緊過往港資嘅一個即係市場嘅優勢。其實呢個唔係香港，呢、這個唔係香港獨有嘅一個環境嚟嘅。你而家去美國、去歐洲、去日本咧，去而家講台灣咧，其實全部都有呢一個即係趨勢嘅，就係即係中資咧係不斷喺呢個世界嘅商業舞台裏面咧。系做， 所以台灣咪頂咯，係咯，你自由黨有冇分 謀？ 係有冇分頂先？ 佢最終其實好大機會都係過嘅，即係其實鬱敏喺佢嘅節目講過啦。就算係連即係國民黨另外一個叫做 邊個？ 陳水扁嗰個叫咩話？ 陳水扁係民進黨， 民進黨都好咧。其實佢哋如果係上台執政嘅話咧，其實佢哋都要通過， 都可能要 過啦，係啦，即係服貿協議嘅。咁 anyways 咧，咁呢一個係第一個趨勢。第二個趨勢咧就話港資喺內地做生意嘅時候咧，係咪受到一個即係不公平對待啦？其實而家又未睇到咯。其實而家港資好多時喺唔能夠喺內地做到生意咧，係因為佢收緊咗一啲譬如勞工法例啊，或者環保嘅條例。呢、這個唔係特別針對港資或者外商嘅問題，亦都我睇唔到啦。好多向即係內地嘅企業傾斜呢樣嘢，而事實上佢成個策略就係要將譬如東莞嗰啲廠啊，一路係 即係你覺得分唔到，然後所有工商界咧本身咧都係大體支持你哋嘅。 咁作為一個趨勢嚟講，你覺得即係港資係冇受到任何嘅即係權利上係被剝奪嘅，你覺得冇需要同佢哋發聲？ 唔係因為有樣嘢，唔係我覺得你有樣嘢又要考慮嘅，因為如果你咁樣你覺得冇分別嘅話。咁你点样同经民联呢番嘢先？ 係啦，即系正想讲一样嘢。如果你同佢，即系中央 你哋其实，因为坦白讲，你比例代表又好，或者你功能代表入面争议席都好，你同佢哋系对，先至系最对立嘛。你嘅主要对手唔系泛民主派嘛？ 如果识我分开功能界别同埋直选去讲啦。 系你讲。 功能界别咧嘅选民咧，绝大部分就系即系一啲中小企或者企业嚟嘅。OK。咁所以咧，你留意翻我哋咧喺得到議席嘅幾個界別嚟好，紡織界又好啦， 批發及零售 批發零售啦，同埋飲食啦，運輸業界呢四個咧，其實呢一扎咧都係一啲中小企業咧為一個好大多數嘅。 嗯， 我哋特別喺今屆能夠爭取到個議席嗰、那個即係紡織界咧，即係鍾國斌嗰個議席咧，係做咗向大量嘅業界裏面嘅中小企業咧做選民登記。 嗯， 因為過往嘅大企業就好似如你所講，佢一定係歸邊支持呢個經民聯㗎嘛，係嘛？咁當然啦，喺航運業界，因為我哋一個好長久嘅歷史同埋一個好扎實嘅工作，我哋得到支持。飲食界都係，零售紡織界。都是一些中小企業為主，所以你看回我們自由黨在功能組別的議席就是靠中小企業得來、這一群人所要考慮的就不是大企業那麼容易，即大企業就可能那個中國因素啊，又或者是 英文聯因素啊，嗰、那個考慮好重，但係中小企業唔係咁重嘅啫。咁所以就呢個係功能組別嗰、那個，點解我哋仲可以保得住我哋嘅議席？ 嗯， 另一方面直選嗰啲咧，就更加係另外一啲啦。我頭先講我哋支持者或者我哋嘅黨友好多係中小企，但係好多投票俾我哋嘅就唔係中小企嘅咯，就係、是、好多我可能符合我哋譬如右翼嘅理念啊，又或者係即係過往咧2012嘅話。純粹欣賞田北俊自己個人本身嘅魅力啊，又或者過往佢為香港做過嘅即係種種嘅事情啊，咁嗰啲嘢去支持佢。咁所以從呢兩個環境去分割咧，我哋唔覺得我哋嘅選票係嚟自我哋同中央嘅關係有幾咁密切。咁所以嗰個係影響唔到我哋嘅選票， 嗯、 反而係影響到我哋黨友點樣再睇下我哋嘅政黨。如果我哋今日突然間話我哋喂同不如轉到泛民啊，或者再企前一步啊，或者即係點樣都好咧，我相信我哋嘅黨友好多會退黨。 嗯， 因為縱使 咁，你做乜仲要走嚟揾民主黨合作嘅？ 嚇、 啊？係啦，係啦，你話你要退黨啦，嗱，咁仲要做乜仲要揾民主黨合作？ 你自己諗諗先，你俾你諗諗先， 要退黨 係啦。但係唔係咁你講先啦，唔緊要。 你俾你諗諗先，我哋放個 break 翻嚟，可以答你個問題。 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喉，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烟。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因为头先讲到咧，嗱，你同经民联点嘅话，你一系就同经民联斗奶阿爷鞋底。咁第二样嘢 嚟到攞功能组别议席， 系啦，你哋做坏孩子啊嘛，你哋又做唔出啦，系咪吓？咁跟 做陈冠希， 如果你 舐黑包， 咁跟住，如果你系你讲紧你讲中小企嘅权益嘅话，其实即系喺一个。即中资取代港资嘅趋势入边，嗰啲 中小企 好似 中小企唔会中资佢取代港资， 佢、都受呢个成个趋势嘅 中小企 嘅 中小企 压力系 中小企多难咯，系咯， 好难 咪又咁讲， 系 啊，唔紧要啦，系继续 啦，系咯，即系所以我问，即系你哋究竟喺而家你仲会喺可以喺即系仲建制派仲有啲咩嘢着数可言咧？仲要做马前卒咧？系可以要反对占领中环咧？你第一件事，人哋抬阿飞哥出嚟，你都冇声出啦，系咪？或者唔好意思出声啦，系咪先？话晒都系你哋创党主席，系咪？系嘛？你 所以我头先由头到尾都系讲紧我哋。 同埋你原来你冇签嗰个反拉布嗰、那个宣言噶，原来 哦， 我睇翻 有 唔系你冇同啲建制派一齐签反拉布要求曾玉成展布嗰個宣言， 其實講到尾係啦，右翼都係講緊一啲對於即係自己嘅族群或者自己嘅區域有一個有少少即係優越性嘅感覺。 係唔緊要，係 啦，右翼都係一定係右翼嘅包含邊個因素㗎啦？係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見到嘅自由黨，如果你真係講緊右翼嘅時候，都某程度上都要反對一下即係中港融合嘅，尤其是講緊。如果讲紧自由经济嘅话，讲得更加多啦。即系而家对法制上嘅侵害，梁振英而家做紧嘅嘢，即系讲紧最明显嘅例子就系王维基啦，系嘛、嗯？即系如果你相信吓、啊，即系王维基以前都系自由党嘅，系咪啊？ 系啊， 系咯， 创党会员， 即系大镬啦！而家系摆到明系针对佢喎，而家系咁，你做边个法治可言咧？系咪先？咁呢啲我哋都见到，其实即系如果你真系讲右翼嘅话，系嘛？或者真系相信即系自由主义嘅话，或者甚至系自由党本身嘅支持者都好，我都唔明白而家即系自由党喺度做紧乜嘅系。 所以唔係，所以我哋頭先一開始同你講啦，就係話我哋支持者，我哋身為建制派，並唔係因為利益而作為建制派，而係本身我哋嗰個骨幹嗰啲人本身係信呢一樣嘢嘛，你改唔到佢噶，即係你話喂。你咁多原因啦，喂，点解喂好衰喎？佢哋真係你不如你就即係泛民啊，或者点都好啦。即係佢觉得 前党有方国山慢慢转型緊啦。 有咁佢呢啲为咗即係选票又唔好讲啦，好嘛。 哦，好啦。 係啦。咁即係但另外一方面呢，就话就算佢点都好啦，即係觉得呢个政权有啲嘢做得唔好都好啦，但係佢从大体上佢係唔想係去对抗佢对抗。是不是因为不够胆对抗的话，或者对抗对他有什么负面影响，他是不觉得对抗对香港有利咯。那我这个是要搞清楚。因为如果搞清楚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头先就是说咦喂你工人组别没有喎，咁点啊，喂你有没有着数喎，因为我们根本那个立场都不是建基于那样东西。不是我们不是那些什么 X, 什么嘛 ,Mud X 联啊那些嘛。 经文联。 啊那那些啦。那所以即是我想这个考虑点是完全不同。 咁但係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如果你想自由黨繼續生存嘅話呢，咁啊 我哋仲有五個議席喎，你 唔係咁你好多都係功能組別㗎嘛， 係咪你自己都話㗎，你其實你自由黨我哋喺你哋嘅政改立場都講過，即係功能組別你哋唔係話需要覺得係需要千秋萬世㗎嘛，甚至覺得廢除功能組別對你哋嚟講， 你話十個十個咁減㗎喎， 十个十个咁拣， 系唔系？因为你呢度嗰个政改立场书入边话啊，你首先咧，唔系嗱，你呢个我睇翻系零六零七年嗰阵啦，咁但系你起码你基本个谂法，我谂甚至你我唔知你而家有冇一啲更新啦，但系起码有样嘢就系话你要话啊，首先减紧十个功能议席，再减多十五个功能，再减多十个功能议席，总之最后留翻一啲工商界，因为对于经济政策咧系有一个特殊嘅睇法嘅，而香港。工商界好重要嘅，咁呢个系你哋谂法噶嘛？ 个结果都系即系最尾最后阶段都可以取消晒。 不如咁讲，嗱，你讲讲而家民呢个自由党 系 嘅一个政改立场系点样？ 不如我系啦，我由而家呢一刻讲而家自由党嗰个政改立场系点啦？咁我哋觉得咧，即系从即系如果讲2017嘅特首普选嘅话咧，我哋系甚至乎我哋比民建联更出一步。我哋認為咧，即系嗰、那個提名委員會根本就係有存在嘅需要。嗱、其實同民建聯嗰個論述有咩？ 民建聯都話要有嘅。 民建聯嗰個論述咩？佢認為有，因為呢一個符合基本法。 係， 即係佢哋其實而家佢個口號係一人有一票，咩叫唔好原理立博咁啊？其實個潛台詞係咩咧？佢個潛台詞就話，佢覺得嚟緊將會拋出呢個方案唔係最理想嘅。但系我哋啃住先啦，一人有一票都好啊，咁样呢一个潜台词嘛。但系我哋自由党嘅睇法咧，就系话我哋觉得提名委员会呢一个概念本身系好嘅，直情系好嘅，我哋觉得系最理想嘅选举制度嚟嘅。 即系你系俾佢 点解咧？点解咧？ 但系你点解你系俾佢更保守啊？定系俾佢更进步啊？ 俾佢更保守， 俾佢更保守。 就算我系个讲法就系、就算冇基本法。就算基本法四十五条冇提过呢一个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都系喺香港嚟讲最好嘅， 最好嘅 系 点解 咧？ 四大界别，我哋觉得呢个人口嘅金字塔往往系基层多、中产啊、专业啊、为社会交税嘅人少。如果我哋系一个即系喺个提名阶段冇一个叫做 check and balance 嘅 system 系砌入咗呢、這个、那个制度嘅话咧。我哋就会好容易见到咧，一啲政客为咗争取选票咧，就系、是、透过啲民粹嘅主义大派福利，令到我哋香港走上一条不归嘅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咁呢一个其实喺欧美嘅国家咧，我哋都系见到嘅。而事实上，譬如希腊呢啲极端嘅例子，就去到好大镬、好大镬嘅时候咧，福利主义往往都系不能够逆转嘅，因为咧，即系佢系深刻。如果你逆转系，基本上 politically impossible 咁去做呢样嘢，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如果你从个提名嗰度咧，有一个四大界别咧，咁四大界别其实就譬如专业啊、从政啊、譬如劳工啊同埋工商咧、啊，你如果咧系需要攞得超过多一个界别，即系可能两至三个界别咧嘅提名支持，你先至能够有机会做到特首嘅候选人咧。我哋唔好理你本身系嚟自边个界别先，可能你系嚟自商界，可能你只系劳中界嘅话，你都需要 incorporate 翻其他界别嘅一啲诉求， 落入去你嘅政纲。 嗯， 譬如如果假设有一个商界嘅候选人就话我哋要废除最低工资啊，我哋要取消呢、這、一个即系劳工保障啊 ，cling cling 嗰啲咁嘅嘢啦，佢就会得唔到譬如两可能两个界别嘅一啲支持，咁佢就成为唔到候选人。所以佢喺嗰个成为候选人入闸嘅阶段咧，佢要有呢一啲劳工嘅议题作为佢披露嘅政纲咧，佢先至可以出嚟选。 O、okay, K， 即系你意思系四大界别，我谂起码叫做有两个界别到啦， 系啦， 就系要提名呢个行政长官嘅，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候选人， 系啦，咁即系呢个 咁你会唔会认同嗰、那个例如话嗰啲咩机构提名嘅？ 系啊，如果你唔系机构提名咧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单靠一个界别嘅票咧，系可以成为你， 但系你机构提名你就要过半数嘛。 系啦，咁所以你咪要攞个超过两个界别嘅支持。 唔系你唔止啊嘛，你攞齐两个界别，你要攞齐差唔多两个界别100%，你先至叫做系咯。咁而换言之，你即系超过两个界别 啦。系啦，超过两个，超过两个界别。 哦 ，OK， 自由党认同呢、這个机构提名。就因为要超过一个界别。 系啦 ，OK， 明白嘅。 但系我想讲咧，你呢一个提名嘅方法咧，我肯定咧，田北俊系冇机会可以出闸噶。 系啊， 点解田北俊要？我哋 唔系因为 支持一个田北俊， 因为你喺嗰堆工商界专业界别里边，其实而家已经分咗良营或者亲工商界咧，未必系唐营啦。即系因为你良唐之争本身已经其实令到你哋两班人对立紧啊嘛。咁、而良营因为佢系亲中嘅缘故，其实系攞咗大部分嘅嘢走噶嘛。 吓、我哋去提出一个政改方案咧，并唔系以我哋自己嘅候选人是否入到闸。 唔系 呢个 你都讲到啦，头先讲到你哋即系作为呢个直参与直选嘅人入边，即系代表到一班吓，即系冇人去代表嘅选民啊。系咁，如果基于呢个代表呢个选民嘅板块入边，你都要考虑下你自己所属嘅阵营入边有冇人可以透过呢一个政治制度可以出到闸啊嘛？系。即系呢个唔系讲紧嗱，我假设一退一万步，好似你咁讲嗱，好伟大啦，系我唔系讲紧我哋一人即系个人嘅荣辱吓，虽然我哋好似好多即系大家都觉得 推糖糖啦， 大家 觉 得 阿田党党员啦， 即系田少好坦白系咪？即系话好似想选特首都讲到出面咁滞嘅，系啊嘛， 系咩？ 吓咁，但系 其中一个可能 系啦，但系即系话我哋而家讲紧一个公平嘅提名制度嘅原因就系话，即系任何一个 sector 嘅选民都唔会被。一个筛选嘅机制否决在外啊嘛， 同埋嗱，坦白讲，你如果话咧下一届啊，未必林郑啦，咁因为林郑未必中央信任啦，而家好多人想争噶嘛，梁锦松又想争，曾玉成又想争，如果梁锦松同曾玉成，可能你哋都会拣梁锦松噶嘛，即系无论如何咧，你多过一个特首候选人，我谂自由党多数都会拣一位系亲工商界多少少嘅人。 嗱，呢个 咁你有机会系有对立。 呢个咧就系其实你呢个论述呢个讲法咧，就正正系点解而家有啲温和化民主派咧，俾一啲激进民主派咧抨击得咁犀利嘅原因。你系睇住个人，睇住个机构，或者睇住某一个派系是否能够出闸，去作为你设定你嗰、那个即系政制嘅一个考虑因素。嗱，呢一个系有问题嘅，即系喂。我谂一谂先，喂，其实我哋民主党，我哋想话兄姐，咁我哋要谂咩制度先，其实佢可以出到闸咧？又或者，喂，我哋要阿余若薇出到嘅，或者田北俊要出到嘅，我谂过咩制度，我先可以令到佢出到 咧？因为你 嗱，我 照你， 我谂我呢个要唔系我谂嗱，首先如果你认为民主党系一个温和民主派，然后你觉得我哋系用人以人为本嘅话咧，咁首先唔系啦。 其实你嗱，你马前嗰啲其实嗱，你李柱明嗰啲建议。其实系呢样嘢嚟噶， 我照你个逻辑去讲噶嘛。 唔系点解坚持公民提名？ 你头先个逻辑 就系话 唔系啊？我觉得提名委员会完全民主化，其实应该一条路嚟嘅。但系唔紧要，嗱呢个另一样嘢先。嗱，我首先要讲清楚一样嘢就系话，你唔一定系人，但系我谂有一样嘢，人其实呢样嘢其实系可以参考噶嘛。因为你而家谂紧个普选方案，系连你自己田北俊嘅都冇办法出到闸啊！ 紧要噶。我哋根本 唔紧要，车到最后净系得梁振英出嚟自动当选。 唔系唔紧要嘅，我哋考虑紧啲人唔系呢样嘢。你头先一开始叫我睇， 唔系你 就话任何一个候选人，任何啊，我话任何一个候选人 系 佢要得到唔同界别、跨界别嘅支持。 我就系话你个制度净系得梁振英出到嚟啊！ 唔系我哋唔得， 你帮紧梁振英 名人啊！我哋今日唔得，唔紧要。就算你话呢个制度 帮梁振英连任，呢、這个亦都唔系我哋考虑嘅因素。 系 因为一个政治制度咧， 唔系咁你好伟大 少少啦。咁其实咧，一个政治嘅制度咧，唔系去睇一届半届，点解有民主啊？问我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一个如果一个好有能力嘅一个，譬如独裁者咧。好可能喺佢管治嘅幾年裏面呢，佢係做得好一個，譬如好 Jimmy Carter 係民主選舉選出嚟呀咁樣。我諗呢個冇人否認呢一點㗎，即係譬如佢普京呀咁樣，即係雖然佢所謂嘅民主制度啦、 嗯、 即係佢都係做得好多好過， 總之佢覺得做得好就得啦，認同到 是有 工商界 唔係 跨界別嘅利益。 你啱啱調轉咗，我哋就話唔係做得好就得，因为一个民主的制度是要有 longevity， 即是说不是只是今届做得好，是要长久以来有一个最 bare minimum， 即是不会做得差过某一个地步的人去做。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候选人要有跨界别的支持呢，就是能够确保到我们的民主制度呢不会太倾向或者太倾斜于任何某一个即是界别的权益。 这个其实好多人舉嗰個例子，就係近排嗰個咩，即係多倫多市長選舉係嘛？即係你九啊幾個冇提名委員會冇篩選，九啊幾個候選人，但係最尾即係選民嘅智慧會能夠自己集中到喺其實最後即係兩三個候選人入邊啊嘛。如果你想即係你多人投票俾你嘅話，其實個選舉嘅政綱一定係中庸之道，唔會話傾向某一個極端噶嘛。係即係舉田北俊呢一個例子，其實話俾你聽，當有篩選嘅時候咧，你係佢會篩選埋。包括篩埋你走，其實係保障唔到你嘅權益之餘，你即係作為你嘅本意，話要保障即係所謂即係工商價權也好，或者偉大咁講咧，保障中香港長遠利益，等你哋嗰啲即係財政儲備唔好使曬都好啦，係。但係你結果有篩選嘅話，你有呢個機制就會被人利用嘛。而且所謂嘅篩選機制，而家就根本就唔係話所謂跨界別，唔係話所謂得到即係香港咩即係各界支持呢樣嘢嘛，根本成個都係政治化嘅一個篩選嚟。 同埋點解你唔信人民啫？你点解你唔信市民有一个选择啫？因为你哋都讲咁多年话要走直选，但你而家讲出嚟嗰普选方案，原来你话田北俊入唔入闸冇所谓嘅，咁其实你到头嚟你即系唔信任市民嘅选择。 喺2011年嘅即系区议会选举之后咧，梁家杰咧都开咗一个即系记者招待会啦，就去讨论咧佢哋咧喺即系嗰次区议会选举失利嘅一个原因啦。佢亦都将咧啲即系选举失利、冇地区工作啊，同埋蛇斋饼种啦。就同埋以及咧，即係佢認為佢嘅黨友咧係一啲即係專業嘅律師，就冇時間去即係同人哋去鬥呢一啲咁嘅即係攞手袋啊咁嘅一啲工作上邊啦。所以其實就算係泛民主派裏邊咧，佢都認為咧，就算係一人一票嘅話咧，係好大機會咧係有一啲即係額外嘅因素，並唔係選民所而家目前考慮到嘅因素咧，係可以涵蓋到嘅一啲即係。嘅一啲原則嚟嘅，咁所以咧特別我哋見到頭先我點解一開始就講歐美嘅例子，我哋見到好全部民主嘅國家都係一步一步咁走去社會福利主義。最近咧泰國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啦。泰國嘅反對派咧，佢係佔據咗譬如曼谷啊好多日啦，即係造成好多暴動啦。咁當執政嘅政府呢一個即係安樂啦。点解佢可以话诶咁不如我哋选举，而反对派会反对嘅咧？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嗰个政府咧不断透过一啲农业嘅一啲 subsidization 咧，去叫做马住一啲农民。 香港 成都差， 你买 佬啊？ 系啦，唔系你意思即系你根本你都唔你根本骨子里即系根本都唔觉得系市民嗰个参与系重要嘅。 因为你自己个参选权都俾人否决埋嘅。 唔系呢个， 问题系点保障自己选民？ 呢个唔系参唔参 所代表个选民嘅利益 问题。民主嘅真谛咧就并唔系咧就系多数咧系唔系即系少数。单单只服从多数咁简单，仲要喺机制里边咧，要有一个咧就系、是、多数即系尊重少数权利咧嘅一个机制喺度。 但全世界冇人用一个提名委员会嘅筛选方法 系 尊重少数噶嘛？ 唔系，我觉得系有啲唔系有啲矛盾，因为嗱，刘建仪同埋田北俊都愿意参加直选，希望攞到直选嗰个支持。我谂嗱，你成个节目，我谂啊，李子敬你讲咁耐，你话你要打造唯一右翼啊，咁嗰种讲法，就系话嚟到要求，即系希望攞到市民入边某程度上一个饼支持啊嘛。 系， 咁咪咁个问题就系话， 而家但你哋提出嗰個普選方案，但係因為我坦白講，我事前節目真係唔知道，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就係話，你講俾我聽話啊，其實啊入唔入省冇所謂，可能你而家之前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到頭嚟啲市民連揀你右翼政黨機會都冇啊。 嗯嗯， 唔係呢個先係最弊啊。 唔係同埋睇翻成日嘅自由黨，自由黨嘅歷史咧，你當年其實話所謂嘅民主派對立嘅唔係民建聯噶嘛，其實真係自由黨嘅前身啟聯咁樣喺度爭拗緊嗰個即係普選方案平穩過渡嘅問題嚟噶嘛，係。但係回歸咗之後，喂老實講，你哋所代表嘅工商界嘅權益咧，你問我嗱，我純粹真係感覺啫，你可以駁我嘅。你話林建岳嗰啲咁樣係嘛？呢啲咁嘅人嘅意志係嘛？你話即係大陸佬嚟收購？佢隨時賣曬啲祖業，賣曬啲資產咁，喂，絕對肯制喎！依啲咁嘅人係咪先？咁即 係 例如佢搞娛樂咁樣，而家有啲中資機構都搞娛樂啦，整嗰首《天堂鳥》啊，你知有冇聽過啊？係啊，即係你見到其實都係已經 我睇嗰啲文章 係啦，你都會係即係依啲一班人係冇任何嘅即係意志係去抗衡或者保護緊香港嘅優勢，而香港我哋一啲直接自豪嘅優勢應該係本身。是一啲即係自由黨都會認同嘅一啲概念嚟㗎啦， 或者 我 有啲人真 係 認同 啦，係啦， 理事力場係應該要繼續喺度保護香港嘅， 係啦，而你哋係放即係唔喺個如果係公平嘅選舉制度嚟講，你諗下， 唔係今集冇乜點探討，真係即係李嘉誠係咪真係代表你商界啲咁唔緊要？ 呢個唔緊要，即係我想講，如果當日唐唐同埋梁振英一齊走出嚟選嘅話，咁樣未必會輸㗎嘛， 係啊， 係嘛，咁 佢冇醜聞可能未輸， 係啦，呢啲嘢，所以就話如果你連自己。即出閘嘅機會都冇埋嘅時候咁啊！你點保障自己即所代表嘅選民嘅權益咧？係去到最尾， 我諗大家咧即係對理解邊個能夠入閘啊，邊個能夠出閘呢樣嘢有少少或者唔同嘅睇法。因為我哋咧而家好多時咧就話啊，泛民主派就唔能夠入閘，即係入閘咧必定要係即係建制派啦。咁但係咧就冇人提到咧即係左翼啊、右翼啊嗰樣嘢嘅。我唔覺得話其實。就算我哋而家講緊係我頭先描繪嘅嗰種政治制度咧，有好多人係入唔到閘。 嗯， 即係我覺得可能第一屆可能會保守少少，但係之後其實如果大體上咧，見到嗰、那個即係港獨情緒啊，冇咁咩啊，或者城邦自治嗰個情緒冇咁犀利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就算喺泛民主派，就算你話，我覺得陶謹申係一個即係係我。有好多人覺得 其實好油嘅， 陶謹申係有機會做特首嘅，好多人覺得係啊。陶謹申 好油， 陶謹申係actually 我其中一個最欣賞嘅泛民主派議員嚟嘅。咁、嗯、即係有好多人覺得佢都係有機會做特首。咁所以我又唔覺得話你真係咁多人入唔到閘咯。咁所以我其實 唔係，但係你啱啱講就話連阿田少都可能未必入到閘。 唔係我 或者自由黨嘅人， 其實頭先嗰樣嘢咧， 唐營嘅人咩嘢就 點解我頭先講就話。是分开两个即是阶段啦，就是提名的阶段和选举的阶段。 是。 提名的阶段呢，你是可以争取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支持的。 嗯。 你是可以告诉他们，你们支持我啦。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协商，就是我的政纲或者我第时施政呢，是会包括这几点的。OK？可能这几点是一些。 我有些担心咯。即是例如说唐英年他当年哄了那些蔡海慧那些落搭。佢到头嚟系咪真系做到蔡海慧嗰啲谂法咧？系、 嗯、 咯，系咪真系实践到社区组织协会嗰啲讲法咧？咁当然你一定唔会同意 呢个所有国家嘅即系政客啊，或者政治即系领袖咧，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佢兑唔兑现到佢选举承诺。咁但系如果当佢兑现唔到嘅时候，会唔会下一届个提名委员会仲会即系提名佢咧？俾支持佢？咁呢个亦都系制度里边嘅另外一个考虑因素嚟嘅。喂，如果我今届我呃咗勞工界去俾啲提名票我，喂，原來啲嘢都唔對版嘅，咁佢下一屆好可能唔提名我，去提名另外一個候選人，咁令到我入唔到閘，咁呢個咪就係正係 check and balance 嘅一個最好嘅最好嘅設計咯， 嗯， 就係其實來來去去都係講緊呢樣嘢啫嘛，我哋唔係特登要去篩走某啲人啦。我哋相信嘅就係，如果你肯 accommodate 唔同界別，即係選舉委員會裏面唔同界別嘅一啲權益嘅話，佢就有機會去俾佢嘅提名你。成日來來去去都講呢樣嘢啫嘛。 咪其實呢個唔係喺選舉委員會入面做噶嘛，呢個係你做執政者嘅時候係去。平衡各方面嘅利益， 你做咗先至去做。 问题喂， 唔系因为你管治啊嘛，因为你管治你要攞立法会大多数嘅支持啊嘛， 咪就 系 咯。 即系正如话系啊，就算刘慧卿做到，咁佢如果成个大多数议会都支持讲粗口嘅，佢冇得唔妥协噶。 但系而家香港系行政主导嘅， 大家唔好忘记，有好多嘢咧，即系立法会咧系未必有一个即系阻挡佢哋嘅权利嘅。咁所以即系而且。在立法會裏面的那種即是功能組別的選舉或者是即是所謂分組點票呢都是做不到我剛才所講的一個跨界別啊跨階層啊的一種。 所以補選埋立法會咯要。是不是你即是講到尾你話你個總統 其實我都未講 例子。不是你美國的例子你奧巴馬你想推奧巴馬 Care, 他都做不到啦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如果你要有你的立場是不是你這個例子就可以駁了你啦是不是你這個不是你 好 在提名委員會做的那些篩選來的嘛你實質執政有些事你想做你搞不到的嘛是不是 林基源你可不可以講多一點因為你特首都講了那當然我們有我們的看法啦。但是立法會那裡其實你是不是都是想是怎樣的你是不是都是功能組別千秋萬世咧，唔係因為自由黨俾人最強烈嘅印象就係咁， 嗯， 係啦， 嗱，我哋嘅對立法會嘅睇法就係咁樣嘅，一個立法嘅機關咧係要有兩樣嘢咧係要兼行，嗯、一樣咧就係執行性，另外一個咧就係個制衡性 ，OK、嗯。如果我哋將所有議席咧用單議席單票制嘅方法去選出嚟嘅話咧，嗰、那個執行性就會好強嘅， 嗯。 如果我哋用所有議席咧，用比例代表制咧，嗰、那個制衡性就好強嘅，咁好難整到聯合政府啊，啲嘢好難過到啊咁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本人即係我哋自由黨係贊同咧一套即係雙軌制嘅一個立法會嘅選舉方 法。O、okay, K， 一半單議席單票，一半比例代表。 咁究竟咧嗱，而家現有嗰個地區直選已經係用一個即係比例代表制嘅形式去選出嚟啦。咁另外咧，其實咧功能組別咧絕大部分咧都係用一個單議席單票制嘅方法去選出嚟嘅。咁我哋就諗啦 ，OK， 如果我哋要一半比例代表制，一半係單議席單票制嘅話，咁呢個單議席單票制究竟用地區作為一個分界啊，定係用一個職業作為一個分界咧？嗱，我哋就覺得而家。已經有即係地區直選嗰度已經係用地區嘅分界啦。呢啲議員係熟知地區一啲問題啊，房屋啊、交通啊嘅，佢哋可以幫佢哋處理。嗯、但我哋好多嘅選民都發覺，咦，其實好多喺職業上嘅需要啊，或者企業上嘅需要咧，佢哋係想揾啲熟知佢哋界別利益嘅一啲議員咧，去為佢哋發聲嘅。咁如果只要我哋其實要符合呢個即係普選嘅原則，係一人有一票嘅話。咁點解唔可以係呢一邊單議席單票制係以職業作為一個劃分 ？OK， 咁 全部以職業作為劃分，定係有一半係地區直選， 一半地區直選係 有一半咧就仲係留翻係職業主導嘅， 係啦。 但嗱，我要搞清楚，你職業主導嗰種係彭定康新九組啊， 類似嗰類係 哦，類似嗰類， 類似嗰類 個人票咯，唔係公司票咯。 呢一個我哋自由黨嗌講緊嘅嘢啦， 即係你自由黨係支持個人票就唔係公司票， 係啦，個人票、 okay. 一人兩票嘅 ，OK， 咁、 okay, 呢一個就係我哋即係我哋嘅睇法咯，咁樣 係咁總之你覺得總之喺呢個地區直選嗰度有一部分咧都係用一種類新九組嘅做法， 係 咁你都有我咁唔係我諗呢方面就算我就算我唔同意你個意見都好，咁我起碼我尊重自由黨嘅意見嘅，即係因為你哋起碼某程度上你話覺得嗰、那個即係職業啊。作為主導，但係你起碼你都會覺得推個人票， 係 唔係？因為你零六零七年嗰個講法就唔 哦嗰、那個嗰、那個，因為 嗰個年係嗰個年嗰、那個年公唔公司票都未落到個定論 嘛，因為而家其實我諗 OK 明白嘅， 回歸咗咁多年，大家對政制嗰個睇法已經係清晰咗， 明白明白 OK。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可以放李子敬咧翻去九龍城，唔係九龍塘，因為睇個水母間啊。 你有冇睇最新高登整嗰段片啊？ 吓冇啊！ 唔系佢整咗段水母加底九龙塘， 系啊， 淋水片啊，我撑开播未？ 我睇下先。 系啦，我都期待你即系去多啲摆，即系你考察，你考察水母间，你影多啲相啦，唔好净系俾黄杨达专利啦，系嘛？ 佢做啲咩？ 佢走去你个选区度抽水，佢可能下届就喺你度选噶。 系啊，佢跟住嗰度得多，嗰度咁多水啊嘛。 佢话要接玉敏班啊嘛， 系嘛？ 系啊，嚟九龙西选噶啦，同你对垒噶。 我哋都系饮下嘢算啦。 真系 啊！静观其变，静观其变。 咁啊，都好多谢李子敬啦。今集 我都系李子敬 啦。 因为有建制派朋友能够上嚟翻生台，我觉得系难得嘅。 今集好啲啦，比上一次你上嚟系。 唔系，其实冇分别嘅。 搞错啊！我哋 唔系你， 你梗系要猜佢哋嚟， 梗系啦。 好开心啊！ 我欧乐轩吓代表民主党嘅就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同埋非粗口。系啦，我连粗口都冇 讲， 除咗上集之外。O、okay, K， 我哋期待，多谢你支持， okay, 我哋期待呢个方刚同埋刘伟兴嘅合作啊。 好。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